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到了吉日，周敏也就配合谭燕西将既定的流程过了一遍，整个过程社交意义大于其他，没什么可值得赘述。至于周迷这头的这一场，就全然顺应了自己的心思。和婚礼策划的工作室商议之后，拟定不若做一个园游会性质的婚礼吧。婚礼场地布置成一条街道，两侧是园游会的小摊铺，设了糖果铺、鲜榨果汁铺、小吃铺、小花店、明信片和伴手礼店。里头摆设的琳琅满目的货品都是周迷连同顾斐斐、周露秋和宋满精挑细选的。仪式的时间设在傍晚，结束以后是自助餐。等到天黑，华灯初上，园游会也开始营业，街道的灯火都亮起来，各种闪闪可爱的小灯串。露天的音响里顺序播放大家群策群力的歌单，曲调轻快，整个氛围像空气都染上了蜂蜜似的一种色彩。宾客不多，都是相熟的亲友，大家可做游客，也可自当店铺的老板过一把瘾。顾斐斐夹带私活的小摊是穿一件紫色的袍子扮女巫，算塔罗和水晶球，不负责任的一顿乱算。周露秋负责了一个美甲店，设备齐全，连紫外灯都自备。宋满只顾拉着白朗西逛吃，不放过任何一个光线好的地方停下来拍照。至于周迷和谭燕西，仪式过后就换上了更轻便的衣服。周迷穿一条复古样式的白色连衣裙，头发上加一片轻盈的白纱，谭燕西也换了一身同样风格复古的白色休闲西装，和她的那一身是相称的。这西装穿在她身上，更有一种电影里浪荡公子哥的气质。这时候，周迷挽着谭燕西，等在蛋仔饼的铺子前。 谭公子，我这是在帮你作弊。还记得你答应我的事吗？我料定你不可能真的陪我去吃路边摊，这一条就勉强算你已经达成了。 我没说不去啊，不过还在做心理准备罢了。 两年了还没准备好，我就知道，你们资本家都是哄人签合同的时候话说得好好的，回头就各种推三阻四。 好好好，婚礼一结束我就陪你去吃，行不行？ 你笑什么笑？谁婚礼结束去逛大街呀？ 不办正事的吗？ 谭燕西承认自己这时候就想办正事。到晚上十点半，园游会收摊了。酒店里订了房间，大家可自行回去休息。谭燕西和周迷今晚也宿在酒店里。然而并没有给他们立即就办正事的机会。不知道谁起的头，进酒店没半小时，大家又自发地去了谭燕西和周迷的房间，带了酒和零食，说要闹洞房。 哎，什么糟粕啊？ 没人听他的，尤其带头起哄的是他一生之损友魏成。魏成倡议闹洞房也要文明，大家都是体面人，不若就来体面地做几个问答题吧。 都说谭总疼老婆，那我们考考你。 谭燕西预感估计是个大坑。 请问谭总，你媳妇生日哪天？ 10月25日。 最喜欢哪座城市？ 巴黎。 大学在哪儿读的？ 北城外语学院。 高中呢？ 北城八中。 身高？ 1.68米。 谭燕西架起腿，气定神闲，一副你尽管问，不知道算我输的表情。 魏成瞧他一眼，话锋陡然一转。 穿多大鞋码？ 嗯。 最不喜欢哪个奢侈品牌？最爱喝哪一家的奶茶？ 嗯。 最常用的口红是什么牌子的什么色号？ 周米已经笑得倒下去，不顾形象地和顾菲菲抱成了一团。大家纷纷笑呼，谭总不行，这老公当得不及格。谭燕西一脸的郁闷。 不是，这几个人能及格呀？压根儿就不在常规的考纲范围内啊。哎，这问题对等的叫周迷来答，他也答不上来吧？ 迷啊，这里有人自求打脸啊，你要不成全他？ 44嘛，谭总任何奢侈品都不大瞧得上，非要说最不喜欢的 Gucci， 不喝奶茶。最后一个问题，对称的回答他最喜欢的手表吧，朗格1815，致敬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纪念款，陀飞轮追针计时腕表。 大家齐齐地看向谭燕西，服了吗？ 嗯，真没有提前泄题？ 瞧不起谁呢？ 谭燕西心服口服了。后头大家开了几瓶香槟，玩到了过了零点，方散了。谭燕西在周迷后头洗漱，结束之后回到套间的卧室。周迷正趴在床上，看今天原油会出口处设置的油桶里收集来的手写祝福卡。 百年好合，百年好合，百年好合，以及早生贵子。 周迷小腿翘了起来，粉色绸制的睡裙滑下去，露出白皙的小腿肚。谭燕西不由得伸手将他骨节分明的脚腕一捉，他晃动的双脚停下来，他俯身去将他微带潮意的长发往手中一捞，鼻尖凑拢在他颈间，笑声微沉。 百年好合是一定的，那么现在来实践后一句。 自意且沉迷的过程，谭燕西还耿耿于方才的问答，紧要关头以力贯穿，言辞一贯的梦浪。 哎，咪咪，你说他们怎么不问你三围啊？我一准答的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周迷一口咬在他肩头，下了狠劲儿。周迷母校办周年校庆，得知他们法语系的大佬如今在外交部做同传的某学姐要回校作为杰出校友发言，周迷专请了一天假要回校参观，想要亲眼瞧瞧这位学姐。微信上当年他们的班群今日又活跃起来，拟定回校参观的还有5-6个同学，大家约定了到时候中午一块吃顿饭。他们这种不杰出校友大部分都是社畜，甚有人工作已经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关，复杂一些的法语单词都快不知道如何发音了。下午大家又一块儿去院办拜访了系主任、任课老师和辅导员，一直待到傍晚，周迷接到谭燕西电话，问他晚上是否去姚妈那儿吃饭。听说周迷还在学校，谭燕西便开口： 那我过来接你，顺便也来瞧瞧。 学校附近的路段堵得寸步难行，谭燕西弃了车，让司机把车开出去，他自己步行过去。周迷怕他找不到门，走过去接他。阳春四月天，花木扶疏。谭燕西越过一个路口，脚步稍顿，瞧见前方一条平缓的坡道，周迷正穿花过影地走过来。他穿了一条黑色碎花的连衣裙，好似与这春夜融为了一体。片刻他也看见他了，招了招手，脚步更快了2分。到了跟前，周迷将他手臂一挽， 要进学校里面看看吗？ 嗯，来都来了。 高校校园由来大同小异，周迷着母校也无甚特别值得说到的景点。谭燕西听得耐心，全是因为周迷向他介绍。这图书馆他熬夜刷过题，这篮球场上他被人搭讪过，这宿舍楼他住在二楼，方便得很，平时上课都能够多睡三分钟的懒觉。谭燕西便去想象他一段生韧的、鲜活的、又几分跌撞的青春。谭燕西从来是务实的人，从不发表诸如相见恨晚的言论，但此刻真有几分觉得，倘若能早些认识他，见一见他的这一面多好，哪怕远远地瞧一眼就行。周迷听他这样说笑了。 你知不知道，有这种想法多半是你潜意识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嗯，我老了？ 哦，没，我瞎说的，你年富力强，一个顶两个。 谭燕西也没预警，伸手便将他脑袋一扣，低头堵住他这张讨人厌的嘴。好半晌，周迷才将他推开，问他他读书时候是什么样的，他有点想象不出。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